咧就想同大家一齐思想神不改变嘅旨意。虽然咧头先有两位都提到2023年马上就要过去啦，因为我哋踏入最后一个月。不过今日亦都系第一个将临期第一个主日，系嘛？耶稣基督降生，圣经冇记载系咪12月25号？应该唔系。不过全人类而家都定咗个日，咁我哋都接受圣诞节系12月25号。不过咧，虽然圣经冇讲系12月25号，不过道成肉身嚟到人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咁所以咧，耶稣曾经从高天降世嚟到人间，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同其他人普天同庆。一般呢个季节咧，人嘅心咧比较开放一啲嘅。咁所以咧，亦都系一个好好传福音嘅月份或者机会。咁所以咧，应该最弱嘅。咁啊，经文读过，我跳过啦吓。咁我想同大家分享神唔改变嘅旨意。点解我知道神嘅旨意唔会改变呢？起码我哋知道神自己唔改变先，系嘛？一定要有个所谓 base， 有个嘅根据。点解你知道神嘅旨意唔会改变呢？因为神自己唔改变，所以诗篇90篇。就是摩西，一般我哋称为神人摩西的祈祷。在150篇的诗篇里面，只有诗篇90篇讲到是摩西所作的。大家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有地位的。我有幸曾经去过以色列，也都参观过他们的会堂 synagogue。其实温哥华都很多 synagogue 的。Richmond 可能少少少啲，喺西區嗰邊喺屋街咧。如果你有時間去行下咧，嗰度有好多會堂嘅。咁喺會堂咧有啲類似我哋咁樣啦。我哋呢個叫教堂啦，佢哋係會堂。咁你有個講台，講台底下咧有張凳喎。你知唔知嗰張凳叫咩凳啊？嗰張凳叫摩西嘅座位。咁證明咧。在以色列人在猶太人的眼中，摩西的身份的地位很崇高，因为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离开埃及。所以摩西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英文就是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即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神是无始无终，因为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创造者。所以诗人对神的认识就是全人类全世界，连那些山，连那些世界，连那些星球未有之先，你已经存在。所以神自己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呢，我们有信心神的旨意不改变，因为神自己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什么叫一样？一样就是不改变，是吧？我们经常以为呢，神有时会这样，有时会这样。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在旧约是这样说。来到新约，耶稣基督亦都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不改变，他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有信心，因为神自己不改变。那还有不改变的是什么呢？神的话不改变，神的话不改变。我们很多时候讲过不算数，是吧？或者讲过算数，讲过就算数了，就是说不算数，是吧？但是神的话呢是不改变的。在诗篇刚才大家都读了宣召经文119篇89节，那里说什么？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即是说 冇得改嘅。耶稣嚟到地上嗰阵时，佢都系咁讲：天地要废去，但我嘅话却不能废去。就系讲明神自己，我哋叫佢属性，佢嘅 attribute 系唔改变嘅。你唔可以改变上帝嘅。神讲出嘅话咧，佢亦都唔改变。讲过算数，唔系我哋嗰啲算数，佢真系算数，即系佢认账嘅。我哋咧好多时讲过唔算数，系嘛？唔认账啊！咁咧，譬如你答应人家啊，我上个礼拜你答应人啊，今日我带翻本书嚟俾你，点啊？唔记得咗，咁系咪冇信用啊？或者你答应人咗一件事，跟住咧翻到屋企，发觉原来咧你唔想咁做，咁你又唔做。或者你咧翻到屋企咧，你觉得原来咧你能力做唔到嘅，所以你又冇做。咁呢啲咧全部咧都系属于唔信实，系嘛？属于冇信用。虽然系小事，不过我哋好多时讲佢就算数啦。但系上帝嘅话咧系不能废去。所以因为基于上帝自己唔改变，佢讲嘅嘢唔改变，我哋有信心啊，佢嘅旨意都系唔会改变。因为上帝的话不单止是永恒的，而且上帝的话可以洁净我们，上帝的话可以造就我们，上帝的话也都提醒我们，也都帮助我们，也都装备我们。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有信心上帝自己不改变，他的话不改变，所以他的旨意都不会改变。那我们今天一同来到思考这一段经文呢，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知道呢，它是讲很多属灵的福气，是吧？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呢，都会跟大家讲讲这个属灵的福气，有多少福气在里面。不过今天呢，我想重点讲一下神的不改变的旨意。第十节，刚才讲了，从永远到永远它是神。那呢，神从创造到人的堕落，到他差遣耶稣基督作救赎，到我们信主蒙恩得蒙拯救成为上帝的儿女，直到有一日主再来，或者我们回去圣徒成全，这个都在上帝的计划的里面，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所以第十节刚才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神永恒的旨意。神的旨意希望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是同归于一，就是 United。 东灵会呢今年的主题呢都是讲 United， 讲到合一。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兴趣都可以参加。如果你不知道详情，可以问下 Joey， 他知道的，因为他在当中都会参与一些的侍奉。那神对人类的旨意呢，其实很简单的，大家都懂背的这些句。我经常跟菲律宾是天主教背景的，菲律宾的海员，大家知道我做海员福音事工，那我们经常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员，那其中很大部分呢是菲律宾海员，咁佢哋係天主教，你問佢 Are you Christian？ 個個都係，頭先我都見到有人岌頭。但係咧，佢哋80%到啦，都係天主教嘅。我哋中文好啲嚇，有天主教徒，有基督教徒，係嘛？但係咧喺英文係得一個字嘅啫 ，Christian。你問佢 Are you Christian？ 個個都岌頭嘅，因為佢天主教背景啊嘛。不過咧，你同佢講到救恩咧，佢冇把握嘅。但是约翰三章十六节，大部分绝大部分识念，当然用英文了，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我就问他了， whoever 是什么？ Believe in him， 相信他。我说用不用加条件？大家知道天主教要有很多行为的，是不是有很多事要做的？我说圣经有没有这么说的？没有。 我話 whoever 咩啊 ？believe 相信佢就點啊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or everlasting life 啊？咁我話聖經有冇話要你要做啲好事加上去啊？有冇話要經一啲嘅所謂聖品人員先至可以到神嘅面前先可以得永生咧？有冇話你要奉獻啊？當然要奉獻啦、啊。有冇話要幫助窮人啊？啊，要 feed the hungry 啊？冇，佢話冇。我話冇，咁咪點樣可以得永生啊？信耶穌咯。啊，你信耶穌就得永生啦。咁所以咧，神對全人類嘅旨意咧，就係、是、叫我哋信佢嘅兒子耶穌基督曾經為我哋舍命喺十字架上。雖然而家講到十二月份聖誕節啊，聖誕節唔係關於聖誕樹，唔係關於聖誕禮物，唔係關於聖誕老人。雖然而家啲商家好聰明，不過我覺得裝飾一下都幾好啊！一年咁有啲聖誕裝飾都幾好啊，都提醒我哋啊，呢、这個主降臨嘅日子應該係普世歡騰。不過聖誕節係關於耶穌基督神嘅兒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因为有他的出生才有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吧？所以呢我更喜欢纪念复活节，因为复活节就是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面，担当全人类的罪，也都担当我的罪。所以耶稣对全人类神对全人类的旨意就是叫他们不至于灭亡，可以得永生。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信他差来的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但是神对门徒或者你和我的旨意是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将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神对信徒多了一些，不单止叫你的罪得赦免，不单止叫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将万物和耶稣基督一同赐给我们，所以呢信耶稣的人很有福气，因为不单止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神将万物，咩叫万物啊？广东话有一个 term 好好嘅，冚唪唥，国语冇得翻译嘅，所有，国语就系所有，一切，但系都唔够我哋冚唪唥，冚唪唥即系全部要晒啦。啊，如果你去，我记得细个嗰阵时，跟妈妈去菜市场系嘛，嗰啲减价嘢。我冚唪唥要曬呢堆，咁即係全部立曬啦。所以咧，廣東話咧有啲詞咧係好精警嘅，冚唪唥。神將萬物即係冚唪唥，同埋耶穌基督一齊白白嘅俾我哋。啊，呢個係恩典，呢個係極之大嘅恩典。神嘅旨意咧就係要我哋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在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三節講到呢，我們應該離開那些不潔的事，因為神自己說我是聖潔的，所以你們要聖潔，神的子民要聖潔。彼得前書都是這樣講，彼得前書二章十五節，神的旨意是什麼？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糊塗無知人的口。你要行善，你要听清楚，我们不是行善得救，以弗所书很清楚地说，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恩典，也都有信心。但是呢，你信了之后是怎样？要行善。你不是行善得救，不过信了之后请你行善，这个是神的心意，可以堵住那些无知糊涂人的口。如果基督徒不行善，誰行善呢？世界上很多人都行善的，就算不是基督徒，不過他們是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原因。但基督徒行善呢， 是没得推搪的，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你们行善，所以我们信徒行善是应当的，不过我们知道不是行善得救，我们因信称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亦都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没什么可夸，我们能够行善亦都是神的恩典，神给你有富裕，给你有充足，给你有甚至乎多余的，那你可以行善，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行善，我们不要夸口，是神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个安逸的地方聚会，神的恩典。刚才讲到以巴战争，讲到俄乌大战，是吧，到现在两年差不多，那你就可以可想而知，我们生活在大瘟地方，包括这里列战民士，是何等神的恩典。我打开电视机一看那些逃难的灾民，我就 很心酸，都不关他事的，是吧，你可以说不关他事，是他们那些所谓领导人作错了决定引来的恶果，不过始终他们都要受苦，死了那些不用说了，但是还在的要逃难。他说现在呢，在这个加沙地带大概有200万人成为难民，200万人。如果你来自香港的，你知道香港大概有800万人，四个人有一个要走难，香港人多很多，但是那里差不多 全部人都是200多万人要走难，有些就已经是失去家园。所以我们在大瘟生活感恩，所以我们行善是神的旨意。那我就想问大家了，我们有没有可能知道神的旨意呢？有没有可能？没人表示，当然有可能了。首先你要寻求，是吧，因为你不寻求根本你都不知道什么神的旨意，关我什么事，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反正我已经拿了上天堂的护照了，Passport to heaven 我已经有了，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不关我事，可以然后威可以这样讲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嘛，我们有把握上天堂。但是呢，神今天摆你和我仍然存在在这个地上是有目的的，那你要寻求。耶稣基督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7至8节，他说什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能够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英文就 ASK Ask Seek And Knock 敲门。因为什么？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就有个就字，你祈求呢，神就给你，你寻找神就给你找到，你叩门神就为你开门。这个是应许来的，主耶稣的应许。你说我不知道，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祈求，从来都没有寻找，从来都没有叩门，所以就不知道咯。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雅各书说什么？你们亲近神，神就是怎样？有个必字，必亲近你们，不是可能，不是或者，不是不知道，是必。如果你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在于神，在于我们自己。我有没有亲近神？我有没有想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1章9节，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怎么样？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不是知少少，是知好多，是要你知好多。神是愿意我们认识祂，不单止认识祂的属性，神的属性很多，今天都不会讲那些，但神的旨意其实神想你知道，就好比一些父母很想那些小孩明白父母的心肠，是吧？那你从来都不跟他聊天，从来都 不关心他在想什么，他有对你有什么期望，你当然不知道，他都费事说了，是吧？但如果你好好地问你的父母，或者请教他，或者跟他商量，他很乐意将他心底的话跟你分享的，我很相信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不是要你无知，作一个无知的人，神要你知道，不只知道少少，是满心知道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寻求，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呢，寻求神的旨意就离不开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牧师传道人经常鼓励弟兄姊妹要读经、要祈祷、要灵修？ Why？ 这里的小孩很喜欢问这个字 Why？ 是吧？你叫你的小孩好好练琴 Why？ 、好好预备考试 Why？ Why？ 一个 Why 就可以挡住你。但神的话是要洁净我们。诗篇119篇第九节，你知道全本圣经或者全部诗篇最长的篇就是119篇，所以如果你能够背了它，我给份礼物你，我答应给份礼物你，如果你能够背了它，我都未背到。不过呢，在疫情期间这三年我背了很多很多圣经，不是背金句，对不起，我以前背金句呢，现在有个困难，识背那句圣经，不过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有很多地方很相似的，特别是保罗书信里面。所以我鼓励大家背那个出处，好像刚才约翰三章十六节，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三章十六节，麻烦你背那句。在疫情期间，我大概背了十篇的诗篇，包括刚才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是吧？所以背了它，不单止对讲道有帮助，对我们日常生活很大帮助，因为神的话语很重要。我们是根据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它是年少的人、青年人、少年人、壮年人，甚至乎我们年长的，用什么来洁净我们的行为呢？是遵行神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刚才读过，要晓得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你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要还掂呢个臭皮囊，迟早都冇用噶啦。咁你就放肆，你就唔理佢，唔啱嘅，应该保养固息嘅，因为呢个系圣灵嘅殿。神俾我哋有几多嘅日子喺地上，我哋都要好好照顾我哋嘅身体、身心灵啊嘛，系咪？身心灵都要健壮。如果你身体成日好疲倦，你都冇时间、冇心机读经、冇心机祈祷，系嘛？但如果你身体健壮，对你灵性都有帮助。所以我哋嘅身体要保养固息，但唔系 話我哋呢個身體一直到永遠，大家都知道外體逐漸嘅衰殘，但係心靈應該一天新似一天，係保羅嘅勸勉。所以我哋唔好放縱私欲邪情，好似嗰啲唔認識神嘅外邦人。弟兄姊妹，我哋要好好照顧我哋嘅身體。啊，我哋話主若願意，我能夠活到100歲，係嘛？好欣賞英女王，係嘛？佢臨走前幾日，好似都仲接見英國嗰個首相，係嘛？直到主叫佢翻去。咁唔止嘅，最近就係基辛格，係嘛？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嘅。如果我大概我呢個年紀嘅人都知道 ，Who is Kissinger？因為佢簽名又好特別嘅，喺電視睇到嘅，我而家先知道係 HK Hong Kong， no Henry Kissinger 啊，佢簽名就 HK 嘅啫。因為我嚟自香港嘅，所以我特別留意。兄姊妹，神俾我哋有幾長嘅日子，我哋自己唔知道。不過有生之年，我哋好好保養固息我哋嘅身體，然之後咧。知道聖靈內住，有一日神俾我哋一個新嘅身體，一個唔扭壞嘅身體。我哋又要喺神嘅旨意當中能夠站立得穩。我哋點樣可以站立得穩呢？哥羅西書話俾我哋聽，4:12，喺神一切嘅旨意上，信心充足就能站立得穩。你有冇信心？有信心你就能够站立得稳。神一切的旨意在圣经里已经讲明，神已经将他的心思意念可以说跟你和我分享。不过我 不打开圣经不读，很多人呢就完了主日回去就摆低本圣经，直到下个主日带回来。现在不用了，现在很多电子版日日都带住在这里，不过不开这样而已。我哋而家鼓勵啲海員咧，因為佢哋出咗公海咧就冇 WiFi 嘅，冇得上網嘅，咁所以咧嚟到海員中心咧，我哋叫佢 download 本聖經喺佢手機度。咁 download 咗咧，你就任何時候都可以讀聖經啊。不過我哋都有實體嘅，佢中意我哋俾本實體佢。不過年青嗰啲，我哋鼓勵佢 download 聖經喺佢嘅手機，咁咧佢成日都可以有機會讀。希望啦，希望佢會讀聖經。所以我哋點樣能夠站立得穩呢？唔單止我哋要相信，而且我哋有信心。今日亦都唔講呢個題目，呢個題目亦都好大。我哋知道有信心，而且係充足嘅信心，我哋喺呢個末世嘅時候就能夠站立得穩。無論呢個世界點樣嘅改變，頭先講咩啊？上帝改唔改变？神永不改变，所以我哋有一个永远唔改变嘅神，佢嘅说话亦都唔改变，所以我哋知道佢嘅旨意唔会改变。佢嘅旨意系要祝福我哋，系要希望天上地下所有一切同归于一，呢个系神嘅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哋有呢个咁样嘅信心，有呢个咁嘅信念，我哋揸紧上帝嘅话语，因为上帝嘅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咁最后咧，我哋要知道，我哋听咗好多。如果好似我呢个年纪嘅人，可能听咗几千次讲道啦，系嘛？几千啊，唔系几百啊，几千啊。我信主都差唔多有半个世纪啊。如果你计一计咧，如果一个礼拜两堂咧，平均吓，包括团契啦，都好多时会讲圣经噶嘛。主日啦，咁如果一個禮拜兩次嘅話，一年幾次啊？起碼100次啊！10年幾多次啊？1000咯，50年啦，5000咯，最少啊！仲有嗰啲冬令會啊、夏令會啊、粉興會啊、報道會啊、培靈會啊嗰啲都未計啊，係嘛？頂姊妹，但係我哋聽咗咁多，我哋做咗幾多？这个才是问题。所以诗人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遵行你的旨意，即要做啦。因为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不单止是知道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还要遵行。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嗰度讲咩啊？呢个世界同埋其上嘅情欲都要过去，有一日全部冚唪唥都会过去。就算唔系冚唪唥过去，我哋自己都会过去，系嘛？但系唯独遵神，神嘅旨意系永远长存。今日你可以投资喺永恒，你今日所做嘅事，如果做喺神嘅身上，直到永远。作在我们自己身上很快就过去，作在甚至乎你所爱的人身上都会过去，但是作在主的身上是存到永远。不单止是外表做，以弗所书六章六节那里讲了什么？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怎么知道呢？神的旨意怎么知道啊？尋求咯，你唔尋求梗系唔知咯，系嘛？神嘅旨意都喺神嘅话语里面，神嘅话语可以洁净我哋，神嘅话语亦都令你同我喺呢个万变嘅世代能够站立得稳，因为神嘅话语系真理，神自己唔改变，神嘅说话唔改变，神嘅心意、神嘅旨意都唔改变。我们怎样可以站得稳，就是看你有多少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当有事情来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讲什么？你记不记得神的应许？你信不信得过神的信实、神的可靠？视乎我们有多少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不单止在我们里面有话语，我们要俯伏遵行神的说话，那这个我们就能够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有两本书是介绍给大家的，如果你在座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也都看过，一本就是英文的 Can I know God's will? 我能否知道神的旨意吗？是 R.C. Sproul。 另外一本书呢，这个已经翻了天家的了，是 J.I. Packer， 巴克，是本地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在维珍神学院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做教授的。巴克他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神》（Knowing God）。如果未看过的，我鼓励大家看，中英文版都有的，甚至乎我相信有电子版的，你不用买的，你上网应该都应该啊，我未试过。因为我有实体的，我有几本实体的，中英文我都有的。 Knowing God， 怎样可以认识神，怎样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怎样知道怎样在这个末世怎样来到为主而活，介绍大家好好有机会看。马丁路德呢，他说他有两个日子，一个就是今天，一个就是那天，今天就是今天咯。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要小心，我们经常想想当年，少啲讲想当年，因为过去已成过去啦，系嘛？你当年几叻、几巴闭、几威水、几有才干，对唔住，已成历史。明天不知道 ，Who knows？ 今日系神俾我哋嘅礼物，仲要嗰日，嗰日就系主再来嘅日子。他说我们现在做每一件的事情都跟那天有关的，是吧？要为那天过好每一个的今天。我们现在做每一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永恒都有关系的。如果我们都做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过程。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我们永恒的一部分，不管那天何时来到，那天随时会来到的。刚才我开车来的时候，听收音机才说到核武 有人問你哋下個主日嘅講員，知唔知全世界有幾多國家有核武啊？佢話不如問有幾多國家冇啦，即係話咩啊？好多國家都有核武，咁最強嗰啲實有啦，係嘛？美國實有啦，俄羅斯實有啦，中國有啦，印度都有啦，以色列都有喎。咁細嘅豆韌嘅國家都有喎，好多國家啊，北韓都有喎。所以其實我哋生活喺一個好危險嘅世代喎，你知唔知啊？幾時嗰啲人神經有問題咧？一禁制咧，俗話講就玩完噶咯喎啊！因為唔係淨係單向噶嘛，雙向噶嘛。而家人類手上掌握嘅核武啊，已經可以毀滅地球好多次，唔係一次，係好多次。所以弟兄姊妹，其實我哋生活喺安逸嘅時候咧，要諗下主翻嚟嘅日子真係好近。唔管嗰日幾時嚟到，如果我哋作為喺神嘅心意當中，我哋就可以點啊？從容面對，亦都可以坦然交賬，係嘛？馬丁路德大家都熟悉啦，偉大嘅神學家，亦都係發動咗我哋呢個叫做新教啊，喺1517年發動宗教改革，所以喺2017年嘅時候咧，啊就有一個好大嘅慶典。不過2017同而家已經過咗好多年，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其實得兩個日子，一個就係今日活好今日，因為昨日已經成為歷史，明天有沒有我不知道，係嘛？仲有嗰日主翻嚟嗰日，我哋有冇好好預備迎見主嘅日子？我哋知唔知乜嘢叫短暫，咩叫永恆？有冇尋求神嘅旨意？係咪真正順服，聽到神嘅話語又去遵行？好多聖經都係咁樣講啊！有兩個兒子，一個話 OK OK， 父親叫佢做嘢 OK OK， 跟住點啊？唔做。另一個話唔做，唔制，跟住偷偷地就做咗啦。你話邊個係遵行父神嘅旨意啊？邊個係遵從個父親嘅旨意啊？弟兄姊妹，有冇實際嘅行動去遵行神嘅旨意？有冇作出明智嘅選擇，為你我嘅永恆？今日我哋點樣嚟到生活？有冇遵行神嘅旨意？所以遵行神嘅旨意，唔係淨係知道，當然要知道啦。如果唔知道嘅，根本唔會做啦。要知道神嘅旨意，要讀經，要好好祈禱。要尋求神的面，是吧？但最要緊都是 put it into practice， 要實行啊，實踐啊。弟兄姊妹，只是知道不夠的，不知道就不用說了，知道都不夠的，知道要做。願神祝福大家，亦都賜福這個教會。我們同心作一個祈禱。親愛的主，我們多謝你，当我们打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到诵读的时候，你再一次提醒我们，神的旨意都已经记载在你的圣书之上。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愿意寻求的心，愿意更多来到亲近神，以致到你又亲近我们，愿意明白又遵行你的旨意，好叫我们还存留在地上的日子能够蒙主纪念，蒙主悦纳。有朝一日，我们去到你的面前，我们不羞愧，我们也不战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遵行了父神的旨意，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遵行父神的旨意，直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主啊，求你都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2023年马上过去，好多时候我们在年底为明年立志，很多时候都失败，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个心立志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寻求神的面，要遵行你的话，我们知道神一定赐福，一定加力。 所以但愿我们在今年马上要过去的日子，我们立定心志，要来到明白父神你的旨意，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来要遵行你的旨意，直到我们有朝一日见你面的日子，我们都能够被你称赞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主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恩待这个教会，亦都恩待全普世奉你名聚会的地方，给我们警醒预备主的再来，好叫我们能够在你永恒的国度里面一同的欢呼快乐。我们这样祈祷，仰望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多谢大家。